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，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。 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。 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由英国的 Vampire's Great Productions 公司为我们创作，由海豚传媒编译。我们要谢谢长江出版传媒、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海底小纵队》。海底小纵队与海蛇。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海底小纵队的成员们。北极熊巴克船长，他可是位非常厉害的地图专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队长。皮医生是只可爱的企鹅，呱唧是一只冲动的橘色小猫，他以前可是当过海盗的。谢灵通是一只海獭，他有很多很多的知识。达西西是一只腊肠狗，他是小纵队的官方摄影师。小萝卜和其他的六只植物鱼是小纵队的厨师。突突兔是小纵队的机械工程师。还有张教授是一只小飞象章鱼，他很爱读书，知道很多事情。好了，故事开始了。在静静的夜里，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正沉醉在香甜的睡梦中。可是突然，达西西的呼叫声传了过来。巴克队长醒来以后打了个哈欠，问： 哦，怎么了？ 达西西在呼叫当中说： 有点不对劲儿，我收到了异常的气象报警。 巴克队长告诉他： 好的，我马上来基地总部。 说完就赶了过去。达西西看着位于基地总部的显示屏，紧张地说：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漩涡，它正朝着章鱼堡的方向移动，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都会被吸进去的。 巴克队长命令说： 好，达西西，准备把章鱼堡移往平静的水域。 接着巴克队长通知其他成员： 注意注意，巨型漩涡袭来，请大家整理好容易坠落或者是破损的东西，章鱼堡马上开始移动。 正在花园舱的小萝卜看到了一堆从来没见过的东西，他马上冲向了谢灵通的房间，让谢灵通到花园舱去看看情况。 谢灵通来到花园舱观察了一会儿之后感慨说： 诶，是谁把卵产在这儿了？ 这个时候呱唧正在房间里使用望远镜，突然有一条蛇的头出现在镜头里，呱唧吓得滑倒在地上，蛇趁机溜走了。正在图书馆里的张教授也感觉到周围有东西，原来是那条蛇从他的身后爬走了。 这个时候，皮医生正在房子里收拾东西，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那条蛇爬进了他的医药箱。等收拾好东西以后，皮医生盖上药箱的盖子，提着它走了几步。 突然，有奇怪的声音从医药箱里传过来。 皮医生打开一看， 哇，一条身上长着黑白斑纹的蛇探出头来了。 吐着长长的信子的蛇把皮医生吓得把医药箱扔在了地上。 啊，蛇，章鱼堡里有蛇。 蛇就在爬走的同时还表现得非常不屑地说：有些企鹅就是容易紧张啊。 慌张的皮医生赶紧启动了章鱼警报。 海底小纵队，海底小纵队，请立即到基地总部，请立即到基地总部。 巴克队长问海底小纵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大家说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进来了。我们在花园舱里发现了卵。 是啊，图书馆里好像也有什么奇怪的东西。 大家都开始描述自己看到的东西。 最后皮医生说， 那是一条蛇，长着黑白色的斑纹。 谢灵通想了想，对大家说， 我想那一定是一条海蛇。 他打开图片进行了对比，他们发现进入章鱼堡的是扁尾海蛇。奇怪，扁尾海蛇习惯在岸上而不是在水里产卵。哦，那么在花园舱里的卵就是扁尾海蛇生的了。为了查明海蛇是怎么进到章鱼堡的，达西西开始调看监控录像。原来扁尾海蛇是在深夜偷偷地溜进了章鱼堡，而且在各个船舱里到处乱窜。 谢灵通告诉大家，我想他现在正在寻找回家的路。扁尾海蛇一旦在陆地上产卵，就会立刻回到水中。 可巴克队长觉得，现在海蛇绝对不能出去，要不然会被强大的漩涡吸走的。 谢灵通提醒道，可是队长，扁尾海蛇是有毒的。 只是它只有受惊吓的时候才会咬人，所以我们必须对它非常非常温柔。 这时候兔兔兔拿出了一些夹子说， 这些抓蛇的工具应该能派上用场了。 他顺手就给了呱唧一个。巴克队长说，海底小纵队，我们需要马上找到那条蛇。 可就在这个时候，章鱼堡在漩涡的影响下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。 巴克队长命令道，漩涡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强大，达西西，立刻启动手动驾驶。 好的，队长。 达西西迅速做出回应。巴克队长进入到手动驾驶室，开始掌控章鱼堡的行进方向。在章鱼堡里，呱唧和皮医生正在想办法抓住扁尾海蛇，可就算用了工具，他们也很难抓住它。眼看着扁尾海蛇就要从实验室的通风口溜出去了，巴克队长赶紧把章鱼堡倾斜。这一下，扁尾海蛇又从通风口滑回来了。扁尾海蛇真不明白，海底小纵队为什么要阻止它回到海里。皮医生告诉他，外面有巨大的漩涡，如果它现在出去，可能会被吸走。为了让海蛇安静下来，皮医生和呱唧带他去看他生在花园舱里的那些卵。他们一到那儿就发现卵壳都破了，里面空空的。海蛇高兴地说，他们已经孵出来了。皮医生不太明白。 是啊，这太棒了，可是海蛇宝宝们都去哪儿了？ 谢灵通说， 海蛇宝宝孵化出来之后第一件就是…… 就在这个时候，话还没说完，另外一个地方一群海蛇宝宝冲了出来，他们到处爬着，还不停地叫， 水水水水，我们要水，我们要水。 想到海蛇宝宝需要水，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， 巴克队长，巴克队长，海蛇的卵已经孵化出来了，现在章鱼堡外面安全吗？ 队长认为外面的漩涡仍然很危险，再次强调， 外面很危险，要让海蛇留在章鱼堡，留在章鱼堡。 这个时候，海蛇宝宝们为了找水，到处爬。为了不让他们冲出章鱼堡，海底小纵队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，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呱唧、谢灵通和皮医生互相配合，用抓蛇的工具把那些海蛇宝宝一条一条地抓了起来。最后，他们一共抓到了五条，第六条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没想到，这只海蛇宝宝竟然爬到了达西西的身边，在操作台上爬呀爬呀，还不小心碰到了操作显示屏。等到达西西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章鱼堡的行驶方向被它改变了。巴克队长努力地控制着方向盘，希望能改回方向，可是章鱼堡还是被卷进了漩涡，并且随着漩涡的走向开始不停地摇动。海底小纵队的成员们，编为海蛇还有海蛇宝宝们，都在里面到处晃到处晃。哎呀，糟糕，一条海蛇宝宝掉进了水里。呱唧大声喊着，有蛇落水了，队长，停下停下，我们必须救它。可皮医生担心地说， 要是现在我们出去的话，都会被漩涡卷走的。 谢灵通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看了海蛇之后，问突突兔说， 除非，哎，突突兔，你有吸盘吗？ 兔兔兔明白了，他立刻行动，拿来了吸盘。很快，呱唧和皮医生穿上了兔兔兔准备的带着吸盘的特殊衣服，他们离开了章鱼堡，开始到海水里去营救海蛇宝宝了。谢灵通向大家解释， 海蛇宝宝的腹部长有很大的鳞片，有点像吸盘，使它能够在很急的水流当中也能够爬行，所以我们的队员也需要吸盘。 兔兔兔说， 现在他们穿上我做的超强吸力服，呱唧和皮医生也像海蛇宝宝那样等于有了鳞片了。 在呱唧和皮医生的努力下，海蛇宝宝终于被救回来了。看到女儿平安地回来，编尾海蛇非常开心。他们也已经离开了漩涡。皮医生说， 现在你们可以安全地回到大海了。 编尾海蛇招呼宝宝们， 哦，来吧，我的孩子们。 接着，他带着宝宝们回到大海去了。他由衷地对海底小纵队表示感谢，说， 谢谢你们的帮助，朋友们，再见。 巴克队长看到海蛇妈妈和宝宝们安全地离开，也终于舒了一口气。 哦，海底小纵队，今晚我们可真够忙的，现在大家都去睡会儿吧。 诶， 他刚一转身才发现，原来伙伴们早就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 刚才我看到。 看到什么？ 门缝那儿有个小黑影。 门缝那儿有个小黑影儿？ 嗯，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我不知道。 哈哈， 你去看看， 让我天下胆子最大的小群姐姐替你来看看。 哎呀哎呀，那儿呢，那儿那儿。 哎呀，这不就是一个小虫子吗？ 小虫子？ 唐耳朵，你也胆子太小了吧？ 为什么会有虫子呢？ 因为今天是惊蛰了吗？ 惊 二十四节气里的惊蛰。 惊蛰？ 惊蛰。 所以要惊着我们是吗？这小虫子要出来惊着我们。 我跟你开个玩笑，惊蛰的意思就是说，那些睡在土地里的 人， 土洞里的 人， 树洞里的 人， 树缝里的 妖怪 虫子。 哦， 那些小虫子们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啦，现在春天要来啦，他们就该醒过来了。我想他们可能也会像你一样，突然之间，嘿嘿，春天来了吗？我们得出去飞一飞啦。 好吧，这也许是最难看的动画片，我想睡觉了，晚安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呱呱小时候是一个爱说话话多的孩子，这一点让妈妈特别头疼，而且有些生气。他爱评论到他家里边来的每一个客人。有一天呢，他们知道有一位先生要来，他的鼻子呢因为遭到了意外的事情而缺少一部分，他的妈妈就恐怕小呱呱看到这位叔叔的时候会说起这件事，所以就事先把他叫到前面来，对呱呱说，小呱呀，李叔叔今天下午要来咱们家，知道吗？你必须记住啊，不可以弹他的鼻子，听到没有？你要是弹，也等他走了之后小声地跟妈妈说，可不可以？如果你要没有按妈妈说的做，那李叔叔会生气的，而且爸爸妈妈也都会觉得很尴尬，很难为情，懂了没有？下午李叔叔果然来到了他的家，当李叔叔坐在客厅里谈话的时候，小呱呱蹦蹦蹦地走进来，他仔细地看了看李叔叔的脸，转身就对他的妈妈说， 妈妈，你吩咐我不要说李叔叔的鼻子，那我只看看不说行吗？ 有一天晚上，妈妈陪着呱呱看动画片儿，已经到10点多钟了，不能再看下去了，妈妈就让呱呱睡觉。洗漱之后呢，呱呱终于躺下了，他只是一眼闭一眼睁，而且他还一本正经地对他的妈妈解释说， 我睡了，我一只眼睡觉，一只眼看电视。 寒假里，呱呱和妈妈又去动物园了，看了熊猫馆、长颈鹿馆，还有驴馆。有一天，外婆带着呱呱出去到外地，要住旅馆，呱呱就不高兴了。他对外婆说， 以前我和妈妈去动物园，那馆里住的是驴，我不愿意和驴住在一起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昌平实验学校的张诗月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春天。 春天，晨光叫醒了风，风叫醒了树，树叫醒了鸟，鸟叫醒了云，